好啦，咁你讲下呢一套啊，哇，真系千辛与万苦啊，真系终于睇到啦，因为今个礼拜 真系 真系赶住睇啊，就系、是、呢个 Swamp Thing， 咁啊乜鬼嚟嘅咧？即系香港啲人就识 Q 啦，系咪啊？香港连嗰啲 DC 平时啲大牌嗰啲超人都未识，点啊识呢啲咁冷门嘅嘢咧？咁但系原来咧喺鬼佬啊，佢就好熟悉呢一只咁嘅嘢嘅，即系、 哦、 即系中意鬼佬漫画嗰啲鬼佬啊，讲系佢哋好中意，好多人都好中意呢一只，因为佢好唔同嘅。唔係平時啲超人咁樣好英雄嘅，一個怪物嚟嘅，真係一個怪物嚟嘅。 係 咁佢比起阿變形俠醫啊，或者呢個神奇俠裏面嘅石頭人咧，更加怪嘅。係咁佢成個咧，好似生晒青苔咁嘅植物人咁嘅高高大大嘅一隻怪物，紅色眼，好惡形惡相嘅。 係，但係咧， 你就當佢好似科學怪人咁咧，咁你成日都會見到佢咧。抱住條女咁樣嘅一個狀態嘅，好中意咁樣宣傳嘅，係啦，嚇咁呢套今次就拍成咗咧一個電視劇啦，咁啊由呢個 DC Channel 啊，即上次啊玩啊羅賓啊嗰套咩啊 Titan 好過癮啦，係啦，咁中間整咗套嚇、啊、搞笑嘅嚇嗰套咩末日巡邏隊，咁我自己一般啦嚇，咁、啊、今次呢套咧又翻翻黑暗路線， 冇錯， 係啦，咁啊 Swamp Thing 咁啊。都啊，我自己又唔係話特別中意嘅，原本係因為好鬼肉酸嘅咧呢隻嘢，咁啊，但係一睇咗第一集咧，喂又拍得幾好睇喎，咁 都 拍得 幾好啦，我覺得 拍到戲咁啊， 好好添㗎啦，其實 係電影級嘅真係， 咁我唔敢講咁大啊，唉，費事啦，一又話咩史上最好啊，以後都唔會有咁好啊呢啲，我 唔又話我哋賺啲絲嘅就係先， 係啊， 係。 唔係我哋淨係賺 DC， 係有啲人淨係踩 DC 啫 ，OK？ 咁好嗰啲你又唔睇，有 DC 嗰啲一定參啊，咁你又唔睇，好嗰啲又唔睇，你揀嚟睇，唔差到你唔睇咁，係嘛？係咯，冇得講噶，係嘛？咁呢套好睇，睇過未？識唔識？梗唔識啦，盲模嚟啊嘛，大佬嗰啲。咁啊咩嚟啊？睇下，喺介紹下先啦。Swamp Thing 係咩嚟嘅咧？麥馬仔介紹下。 係 魔東西。 咁都係70年代頭咁 DC 嘅漫畫啦，我只係知道。咁但係如果拍真人版咧，咁就其實係82年嗰陣時有第一套真人版電影嘅。 哦。 跟住之後係啊，跟住之後唔記得好似89年之後咧有第二集。係。跟住90年代嗰時其實有個電視劇同有動畫嘅。 电视剧啊，都系咁样怪物咁嘅款噶。 系啊，不过你当即系着件绿色皮套咁嘅人咯，之前类质素人。 我真系好假下嘅，之前嗰啲。 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电视剧同埋动画，我就冇乜点睇嘅。咁近年就其实系响其他啲即系正义联盟嗰啲咁嘅戏入边，佢都有客串嘅， 即系啲卡通戏。 但係咧， 卡通嘅戲 又 唔係真人啊， 真係好熟口面。我見咧，好似其他 game 啊嗰啲咧，都會有攞佢呢個形象嚟做一個 character。定抑或係？ 如果你話 佢係 近年製嗰個《不義聯盟》嗰個格鬥 game 入去咯。 哦，同埋好似有啲黑蘇魯神話呀，定係其實佢本身可能都係啊，都係用佢呢個樣喎，類似咁嘅樣嘅。想嚟做一隻怪物 咁，係佢一個椰菜花人咁啊！你當西蘭花唔係椰菜花 ，sorry， 西蘭花都白色，西蘭花人係，綠色嘅因為係，紅眼嘅係咁樣 咁其實如果講佢近時咧，咁佢個設定好多，咁開頭最基本咧都係講係個科學家，佢又開頭舊版咧其實講即係套戲咧嗰時都係咁啊，話其實研究嗰啲植物咧係解決嗰啲即係食物危機嘅，本身係有少少，係嚇咁啊，但係有啲恐怖分子定唔知咩咁嚟想搶嗰時候發生意外，咁佢又爆炸咁同嗰啲。即係佢嗰啲研究嗰啲化物質咁咧，就黐埋一齊咁樣，跟住就佢跌咗落去個沼澤度，跟住出翻嚟就變咗咁嘅樣啦。 哦，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萬 坑咪變咗屎人、屎撈人， 唔係因為佢有其實講嘅話，佢攞啲嘢咁，其他嗰啲係撈咗第啲嘢咧，或者有心地嘅問題咧，佢溝咗會變第啲怪獸樣嘅。 哦， 即係佢仲有第二啲唔同嘅嘢變嘅，即 係 第二啲食過。 系啊， 你真係有屎佬人喎，可以。 係可以啊，應該或者咁，但係因為我其實都係快近時好耐之前睇，我詳細又唔記得啦。咁我睇啲資料咧，就漫畫咧，其實就開頭都係類似咁嘅。咁但係後期又講到其實係佢係變咗係啲神嗰啲使者嚟嘅。 哦，即係唔係人變嘅？ 唔係佢係人嚟嘅，但係其實佢變咗幾種嘅，有咧就係佢自己變嘅。咁有個版本咧。嗰陣時就係、是其實係佢嗰啲化物質咧，整一個渠道咧，將佢啲記憶過咗去啲植物度。 嗯。哦。 咁我植物變咗人形咁樣，跟住又佢覺得佢係自己，哦、即係呢個博士。咁但係其實真正嗰個博士已經死咗啦。 哦。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版本嚟嘅。 哦。 咁有係啦，有好多個版本嘅。咁佢之後作咧，咁佢啲版本又講佢其實係綠色嘅咩綠色世界，咁佢係代表。植物咁嘅世界嘅人類入面嘅使者嚟嘅，即係應該係呢個世界嘅使者，咁係代表綠色力量。 係。 咁但係佢仲有講話，其實紅色又代表動物啊，跟住有黑色代表一啲腐爛嘅嘢。佢話有九種元素嘅。 哦。即係佢會變唔同顏色㗎？ 唔係，係其他唔同嘅嘅人啊，即係有代表佢哋嗰樣嘢，佢係代表綠色咯。是植物咯， 即係綠燈盒噶啦，好多隻色嘅。 嚇、嗯，咁佢咧有好多版本唔同嘅，有時咧就佢有個即係佢有個屍體咧喺佢本身，即係佢變咧，咁佢個屍體有啲綠色嗰嚿嘢入邊嘅，即係可以抽出嚟，即係動畫有試過俾人哋掹出嚟嘅試過。 哦， 係，即係佢有條屍入邊。咁我覺得我係佢原本個肉身咯，即係個乾屍咁樣。 哦，咁抽佢出嚟會點咧？ 冇影響啊，其實都唔會死嘅，其實。 Okay. 不過佢成佢，因為佢有講佢其實好懷念做人嘅，佢有陣時啲劇情會講佢， 即係 佢咁梗係懷念啦，變咗咁嘅樣。 嗱呢隻嘢咧係唔會有人間睇，佢唔係變身，佢就變咗之後就係咁噶啦。以後係 係啦。咁另外之後咧，佢仲有講佢其實有啲版本佢係可以有變形嘅能力，咁可以變用即係啲植物變到翼翅膀咁可以識飛嘅。 哦， 嗯， 哦哇。 咁同埋講過咧，佢係其實接近不死身嘅，因為佢係即係植物嘅，可以將個自己個意識轉落其他植物，就再即係再生長翻變翻呢個樣嘅。 哦，咁樣。 即係就算佢呢個生命打飽咗，佢只要地球有植物存在咧，咁佢可以再復活嘅。 哦， 即係除非佢嘅對，佢除非個對手係可以類似即係。毀滅星球級數嘅敵人咧，咁佢就即係成個地球俾整到植物冇曬，咁佢先冇復活。如果唔係正常，佢打任何嘢佢都可以復活嘅。 嗯。OK。 係啦，即係如果你講其實佢個力量都幾犀利嘅，即係如果 咁佢有咩超能力咁樣咧？ 佢都係大力，同埋佢可以用植物即係急速生長任何植物，同埋可以令到啲即係啲叫咩啊？嗰啲響。喺水度浮下浮下，綠色面嗰啲叫咩？ 浮嗰啲浮萍嗰啲啊， 青苔啊， 嚇青苔類似呢啲咁嘅嘢咧，可以如果個人個身體度可以入落人度，喺個身體入邊爆開人咯。 哦， 即係佢可以令到嘢 咁。係咪今集電視劇嗰個版本就係出現過咁嘅情形啊？就係、是、嗰個人咁樣死鬼咗㗎。 佢 爆開咗個人。 佢而家呢度講就係佢類似，但係就控制唔到個病毒咁樣變咗佢入邊嗰啲即係植物咁樣生長啊。類似咁啦，咁、 嗯嗯 啊、但係佢即係如果佢我睇資料就係佢有呢種能力啦，類似， 嗯 okay. 啊、即係如果你講其實都幾犀利嘅佢，如果你話打即係應該要殺佢就幾難嘅， 嗯， 嚇、啊、都係類似。 咁佢平時係幫啲超級英雄手嘅，佢唔係壞人嚟嘅。 佢其實大部分時間其實係幫過大自然嘅。 哦，即係佢又唔係幫阿超人哋嘅。 即係你當其實哥斯拉咯，即係佢一隻怪獸咁嘅嘢喺個沼澤度，咁你如果你威脅到地球個自然環境，佢會出手幫你 咯。係、 類似咁啊。咁但係如果你話 唔會喺正義聯盟度開會嘅， 係就正常唔會無端日日走嚟開會同佢傾點樣點點點，佢又唔會咯。係。咁但係漫畫 正義聯盟其中一條友喺度幫手打又唔會嘅。 唔會啊，咁令我睇資料，其實佢講即係2018年嗰時候，我唔知啊，都係睇資料呀。佢有講過話咩？啲劇情試過漫畫度有話佢退休話，話將個接手，即係佢其實有好多代嘅，因為佢之前都有其他代數嘅話，咁佢話接手竟然係 Poison Ivy 咯。哦，咁都似嘅， 都似嘅，嗰啲能力都好似係咁上下。 即係有啲咁嘅劇情咯，咁詳細我就唔知道，我都係睇資料佢有咁講嘅。 但係 Poison Ivy 唔係壞人嚟嘅咩？ 冇啊，佢可能你都唔係話一定壞曬嘅，因為 Poison Ivy 有陣時都。 都會幫 手。啲劇情都唔係話，即係其實 DC 其實蝙蝠俠啲對手係除非即係其實個都為咗自己，你冇話定係咩嘅，咁未必個個。 因為咧， 即係咁中間分咁清楚。 蝙蝠俠直情有隻 game 咧 ，Poison Ivy 係變咗好人幫啊蝙蝠俠，即係做咗呢、這個嗰、那個叫咩神域啊定係咩？即係幫佢去 check 其他嘢個嗰個位嘅係去到咁嘅、 嗯， 即係總之係 即係變咗好似貓女咁啦。 係啊係啦係啦，甚至係個 friend 到嘅。 係啦。 嗯。 咁 即 係總之 嘅女角都可以 friend 到嘅，包括小丑女啊。 都好似係嘅，即係總之Point Ivy 個立場係咧，你的地就唔好搞啲植物，你係搞啲植物咧就。我就唔妥你咁樣嘅，佢其實 即係佢又係嗰啲嘅環保膠恐怖分子， 係 係係啊， 即係同今集哥斯拉一樣嘅， 有少少係啊， 係啊， 佢又唔係話壞人啊，不過佢環保膠啫，係 係啦，咁其實今集本身而家呢個醫生即係嗰個女主角咧，咁其實如果漫畫版我覺得佢個名我睇到而係其實佢老婆嚟嘅， 哦， 係啦。咁嗰陣時其實 呢只嘢都有老婆啊， 係啊，但係漫畫個造型我見到佢係白色頭髮嘅接近，即係銀色白色頭髮嘅嗰個 就係，佢係人嘅狀態嗰時個老婆啊，你先 係，唔係係之後識佢嘅 嚇啊？ 如果最早嗰陣時其實佢未變做呢只嘢之前，佢另最舊嗰個版本其實佢都有個老婆，不過死咗嘅， 嗯 係。 咁呢個係佢變咗怪獸之後識到就先一齊嘅呢個， 都幾重口味啊！ 標誌嚟到邊㗎？中意啊，鬼佬係。 因為我睇到如果第二集嗰陣時1989年嗰個電影版咧，係佢可以即係嗰個女主角又係呢個角色嚟嘅。咁我嗰陣時我記得個畫面好似佢有個情況係可以神交類似掂住佢，即係可以令到變咗搞嘢喺個思想上高。 哦。我唔知道，咁佢啲嗰啲植物嚇點、樣都得，係咯。 係捉手。 係過癮過人男人添，係咯，你中意點轉都得，係咯，真係電光獨龍轉都做到出嚟，即轉彎仲要係咯。 係，唔係咁大詳細我就唔好清楚，因為我睇到其實嗰個女仔即係佢個老婆，我見到佢啲資料都好似有超能力嘅喎。 我唔奇啊，啲漫畫係咪？係 啦，咁加下有啲啦。咁但係其實佢主要個敵人咧。其實就係佢老婆個阿叔啊。 哦， 佢點解嘅？ 因為佢好似我唔記得好似都係可以變形定咩，都係一個壞人嚟嘅，即係壞魔 神有佢嗰啲能力嘅。 佢好似第二啲喎，我唔知啊，都係類似係變形定咩咁，但係佢係佢嘅長期對手咯，話係。 哦，好神怪啊！原本個故仔就好多即係奇怪能力者嘅。 係啦。就差唔多啊！我睇嘅資料就係、是、咁，但係今次 套戲咧就好唔同嘅，我就覺得第一集咧，其實玩 The Thing 嘅，唔係 Slam Bang 啊 ，The Thing 嘅，即係怪形呢個元素， 係 啊，都唔輕嘅，係 啦， 即係尤其是你喺佢見到佢解剖完嗰隻嘢，自己走喺十分身仲爆開嗰啲，好明顯嘅， 嗯， 啊，而佢點樣打低佢咧，都係放火嘅， 係啊係啊係， 即係嗰一場戲好明顯係怪形嘅，佢就係致敬嚟嘅， 係。 仲要揾火筒燒完之後就去噴， 係啊，噴咗啊，係。咁佢呢度就暫時就當係好似一啲好似病毒咁嘅，但佢當然佢唔係啦嚇，即係可以傳染其他人嘅喎。最奇怪係佢最初係好似疫症咁樣發生嘅，咁呢個就同好唔同啦，同佢原本漫畫係咯，係 啦， 係咯，伊波拉咁啊，最初嗰陣係。 但係其實係咪有啲人遺棄咗啲病毒落去嗰個沼澤度，令到啲植物變種咧係？ 都唔係病毒嚟嘅，淨係啲化學物質嗰啲催化劑整㗎，係啊。 唔係咁，而家呢套 佢唔係佢專登㗎，呢度你好明顯佢 係。呢套劇咧就係應該入後邊有人有陰謀嘅，但係佢就叫咗學，即係死咗班友咧，就係將嗰啲即係啲催化劑嗰啲嘢咧，就抌落去個沼澤度。 嗯， 係啦。 咁但係就係啦，咁佢本身但係又俾植物襲擊死咗啦，咁、那個劇情又去到跟住其他有啲人中招啊，咁、那個女主角就係嗰啲。是不是世位啊佢好像 是。是咁上镜嗰啲啦是啦控中心啦佢 是。是行动孤身派嚟啊是啦。 是咁佢返嚟呢度咁但其实呢度佢近时个故乡嚟咁但因为近佢话近时有个朋友可以话俾佢杀咗即得罪咗人咁佢离开咗。 咁佢顶死咗其实是。 係佢話係啊， 之後佢細個同佢一齊長大嘅一個 friend， 好似佢姊妹一樣咁親嘅。 係啊， 咁你唔好理佢啦，呢個係佢私人嘅劇情嚟嘅啫。 係啦，咁佢翻到嚟咁又查嗰陣時候見到呢個科學家咁呢、這個男主角咁啊，佢又係查呢啲嘢，咁兩個就埋一齊咁啊查咁啊，最尾即係又發現到即係、我家人有條屍咁啊，我男人。咁啊，講啦，頭先好似怪形咁樣停屍間啦，咁喺度無端端會 爆開 咁再生嗰啲植物咁啦。咁啊，佢後屘咁查咁啊，查到咁啊，攞到即係之前我班人死咗度，佢有個盒咁啲資料同電腦嗰啲咁嘅嘢，咁佢就揾到我啲 GPS， 我啲入面有啲催化劑嗰啲植物嗰啲咁啊，佢走去想攞翻嚟嗰時候，突然間俾我。神秘人襲擊啊嘛，個男主角，係 啊， 係咁啊，中槍同埋 開槍打咗， 中咗兩槍，跟住之後仲要揾炸彈炸佢隻船， 佢碌咗落水啊， 係，佢真係犀利啊，本身 點樣俾啲植物就開始 再爆 燃到成身啊？佢嗰陣冇影啊，呢個好明顯係啊，我以為變身做宇宙騎士上翻嚟添，係咯，因為你記得咧，初代宇宙騎士就係咁樣變身噶嘛， 嗯， 係好多攣藤咁樣嘅，係啊。唔係好似嗰個水晶嗰個碑個版本咁嘅。 咁其實加爾巴都係一條條。 係啊，都係。 咁 佢即係你知佢就變咗身㗎啦，一陣嚇。咁跟住個女主角嚟到揾佢，咁佢咪變咗隻咁嘅怪上翻水咯。但係嗰時好多植物已經係想襲擊嗰個女主角嘅。 係啊。 咁同埋我就覺得佢呢個版本咧，搞到嗰啲植物咧，似老老啊。 啲攣藤生得好快咁就 係啊！佢仲係用個主觀鏡頭喺地下咁樣鬆咁樣鬆過去嗰啲咧，仲唔係戰女幽魂？ 佢仲要喺水面咯、 啊！我都話温子仁係睇咗戰女幽魂嘅，信唔信？信唔信？ 絕對信。 係。咁呢套戲就反映翻出嚟啦嚇。係啦，即係可能佢話俾你聽啊，即係呢個一早啊有啊，嗰時係睇你睇下中國有記載啊，蘭藥子啊，係啊，即係俾阿燕赤霞打低啊封印咗，佢話咩冇翻幾多年會再出嚟，而家差唔多時間啦，啲老又翻嚟啦， 嗯，咁啊呢度今集最尾就係男主角啊變咗隻 Van Thing 咁樣就喺我咁樣走翻出嚟我。 爬翻上 嗰邊咁啊，即係嚇到女主角即刻走，跟住就佢暈低咗咁瞓咗喺度啊，完嘅。 係個主角嘅 Swamp Thing 暈低咗。 係啊。 啱啱嗱，你話個 Swamp Thing 係唔同人演噶嘛？即係個男主角係即係所謂男主角係一集男主角啊。係 啊。 即係個人間體男主角就拜拜㗎啦。以後冇噶啦， 唔係最多可能有回憶入邊出啩。 嚇，因為睇翻個演員表咧，佢十集都有份做嘅。 哦， 間睇啊。 咁奇怪？ 係啊。 估唔到佢今次個版本有變身嘅可以。 唔知喎，係啊。 係咯，有人間睇嘅唔通佢。 咪咁照計佢都可以喎，就可以收翻嗰啲。 咁原著就從來冇啊，就好似阿石頭人咁，永遠都係咁噶啦，係咯。咁、 啊、 如果可以變翻靚仔又唔區喎，係咯， 又爭好遠喎， 咁啊好好多喎，係咯，一有遇到事跟住又輕先咁冇問題啊，係咯，即係綠色巨毛霸咁啫，即係阿自然合衣咁啫， 係， 咁冇所謂啊，平時再係人啊， 幾開心添仲要， 係，以後都變咗咁啊，大鑊啲啫，係，我都係十集都有份，仲會有做嘅 ，OK， 係 啊係啊，佢 咦，咁今次真係改咗係可以有人間睇嘅。 系啊，咁唔知啊， 睇睇啦， 冇理由咁集集都回憶咁耐噶。 有冇腰帶噶？ 佢攞條樹藤嚟當腰帶啊？ 系咯，系嘛？ 唔係，因為我諗緊咧，反而係佢嘅對手係應該係賴咗啲嘢，變咗其他嘢嗰啲嘢應該。 哦，即都會有嘅，你覺得？ 我應該會有，如果冇理由，如果打正常人嘅話。其实因为而家睇咧，应该系佢嗰个镇咯，有钱佬个背后。 嗰个有钱佬应该系衰人嚟噶啦。 系啊，其实 佢本来系佢老板嚟嘅，都系佢老板啊。咁啊，炒咗鱿鱼。 系啦。 即系佢喺俄罗斯边度请佢翻嚟嘅，佢冇讲佢喺边度嚟嘅，即系大城市翻嚟噶啦，应该佢系。佢话着住对好，即系嗰啲名牌拖鞋噶嘛，话佢中意。 系。 唉，踢拖周围行噶嘛，佢系。 系。系啦。 啊。同埋嗰个有钱佬。个女就系阿女主角话佢当年杀死咗嗰个女仔嚟嘅，即都有嗰个关系喺度嘅，佢哋系，嗯， 吓、啊，嗰、那个女仔系佢吓， 係啊，因為咪有一場咪嗰個麻老母去揾嘅女主角講數嘅，嗰個咪係嗰個有錢佬個老婆嚟嘅咯。 哦，咁但係嗰個女係咪死咗嘅啫？其實係咪死咗嘅啫？ 我諗唔咁啊，唔知喎。 佢嗰個講死咗，佢話死咗，可能未死嘅啫，有機會。佢研究呢啲嘢，可能都可能整個女，唔知做乜嘅，可能有機會。 咁雖然呢啲好似係加落去嘅劇情啦，啲即係佢嗰啲所謂過去，但係佢套劇入面，即係起碼你會引到你咧啊，你都想知道下佢哋嘅過去嘅。 係 即係除咗個主線故事之外，佢哋平時喺度等緊啲報告啊，等乜咩傾下偈咯，或者佢做咩真係 Google 啊咩咁嘅講下，即係佢啲對白咧其實係寫得好好嘅，即係佢真係一句咧食到下一句嘅喎。 係， 唔係喺度傾無聊嘢嘅。你佢好似一個傾無聊嘢，但佢嘅嘢都有意思嘅，冇多餘嘅對白嘅呢套劇， 係 好犀利嘅，係啊，唔係好似啲 TVB 喺度講廢話咁。 嗯， 係 啊， 飛十分鐘都仲知道做緊乜啊？嗰啲唔係呢隻嚟嘅，你飛一分，你飛一句説話，可能你已經唔知道做緊乜嘅。 嗯， 即係你一定要 real time 睇嘅呢一套嘢，即係一定要睇嚟睇曬嘅，如果唔係你唔知道做咩嘅，好隨時，即係冇廢話嘅，其實冇廢話嘅，係啊。佢喺度閒談之間啲嘢其實唔係廢話嚟嘅，絕對有關嘅同成件事。係啊，咁所以咪話呢套咪好睇咯？呢啲咪即係叫做比較特外啲嘅拍得嘅一套即係劇啦嚇，甚至我覺得可以係電影啦。 咪但係呢套 去到電影㗎，我覺得已經去到。 但係呢套劇咧，我嗰時傳過咧，就係佢未出第一季，即係嗰時準備話公布有預告嗰時咧，有傳過話腰斬。 哦，點解咧？ 即係話佢做完第一季之後，一定唔會有第二季咁咯。 等下温子仁出嚟又話唔係喎。 係啊，跟住之後諗起又澄清翻話。 清楚啦，係 啊， 清楚咩事啊？ 唔知咩事啊？ 嗯，係咯，咁暫時睇 第 一集就 幾好睇喎， 我覺得好好睇嘅。 係 第一集 好睇啊！第一集好睇。 哇！真係成個劇情係牽引到你一路追落去咯。咁係有趣嘅喎，又係。 嗯。 嗯，唔係都係嗰樣嘢啦。其實 DC 佢哋嗰啲超人咧，我覺得就因為佢本身即係無論有力量同埋即係佢自己背景係比較有多啲唔同啊，冇咁接近啊。 係。 嗯。 咁如果係中意嘅話就中意，咁我可能啲人唔中意，因為佢哋嗰啲唔係好人啊，因為其實真係。 係。 即係冇 Marvel 嗰邊咁人啊，因為其實 Marvel 嗰邊大部分都好接近，都係好人噶嘛，即係佢就算 你睇 Marvel 嗰邊嗰啲係唔係好中意睇超人嗰啲人睇嘅？ 係啊， 係 啊，其實佢唔係好中意睇超人嘅 ，OK？ 嗯， 其實佢當佢哋係喺復仇者呢間公司翻工嘅一班人啫嘛，係咪？ 係， 唔係佢嗰邊 其實 有唔同技能嘅人走埋一齊咯， 其實係開心速遞嚟嘅咋，嗰套佢哋當， 嗯， 係啊。咪呢個乜乜部嘅，嗰個乜乜部嘅咁，仲唔 係？ 係係咯，即係有啲啊大大隻又冇腦啊，咁嗰啲送水揮啊咁啊，係嘛嗰啲，唔係女神咯，咁係咯，係有啲女人又大大聲啊講嘢啊咁啊嗰啲係，係嘛係咪呢啲啊？ 係啊， 嗯，有啲人戇居居啊，咁啊成日搞彎曬啲嘢啊嗰啲， 成日爛劇用啊， 係啊係咯，跳下舞啊嘛，又係咯。系咯，咪齐晒咯喂，齐晒啊！开心速递啲人物系，其实呢种剧嚟噶嘛，你 D C 边系呢种啫。 啊，佢呢套剧 真系超人， 少少搞笑嘅情。 哦，呢套就唔系似超人啦，呢套 系一啲都冇噶，佢系呢套剧系。 冇一啲，唔点止呢套佢又冇爆粗噶。啊，都唔係，好似個女裝 有少少嘅，真係少少嘅。 但係佢哋嗰啲情況，佢嗰句嘢咧係正常嘅， 係即係嬲。 即係你見到咁，你都即刻哇 what the fuck 咁樣都冇好正常嘅，係啊係啊。即係佢係好正常嘅情況之下，佢唔係話啊句句嘢要加佢粗口，刻意加佢粗口，唔係嗰啲嚟。係。佢平時冇講粗口嘅啲人。係。係啊。咁你睇係好睇喎，真係好睇喎，我即係我比我想象中好睇好多啊，仲要，即係我都幾估應該都唔會好差啩咁樣㗎啦，但係哇唔係喎，唔止唔係好差喎，係好睇啊！ 其實如果你係舊版嗰兩套戲咧，第一集咧就 normal 啲嘅。即正常咁樣。 嗰啲我諗就比較正常啲啦。 但係第二集係笑片嘅。 因為第二集佢有兩個僆仔見到隻怪獸，跟住佢又無端救咗兩個僆仔咁樣同佢傾偈，咁兩個僆仔又好開心咁樣，即係有少搞笑嘅。 唔係你以前嗰啲係當好似拍咩地拖怪嗰啲咁嘅拍法啫嘛， 可能都係。 有隻地拖怪啊，咩啊？知唔知啊？嚟咪揦到爛曬，咁、哦、眼油鼻跌曬落嚟咁就 係。個盲妹啊嘛，係嘛？ 係啦，嗰個合理啦。點解嗰有女中意嘅咧？咁都有盲嘅。 哇！正啊，嗰條女。 系盲妹又要正嘅，又唔知边度揾啦，系咪？你现实你自己睇下啲盲妹正唔正啊？ 系，系啊， 系咯， 嗯，都系咁啊。咁嗰套系我套又拍过几套，后屘变咗咸片嘅嗰套，你话我地拖鬼 咩话？ 哦，你话地拖鬼？ 即系以前咧，呢啲系当沟片咁样拍嘅。 嗯，系。 今次呢套咧，佢系当恐怖片咁拍嘅，系即系阿冰啊嗰啲咁，即系咁样拍嘅。 佢又唔係當係 superhero， 唔係 superhero 嘅今次呢套係啊，呢套咪接近啲即係佢哋嗰啲電影想玩咩咩啊阿 Venom 啊嗰啲咯，係即係接嗰啲路線咯。咁但係人哋呢套本身都係嘅，你睇漫畫冇唔係搞笑嘅，真係唔係搞笑，邊有搞笑嘅啫？即係好慘嘅大佬，好悲情下嘅。 系，你变到咁嘅样子，梗系悲情。 但系你唔好理喎，佢又成日揽女喎，但系呢下嘢过啦嘛。 啊，我睇啲剧照，佢成日抱住啲女仔噶嘛，佢 成日抱住啲女，佢咪阿黑狐妖啊，同阿科贵 系 啊， 成型啊。 系啊，成日抱住啲女嘅。 九两套戏都系咁噶。 吓 吓， 佢都系咁抱住女啊，救啲女，然后抱住嘅。 系啊。 用佢公主抱咁抱住嘅。 系咁佢呢一套劇咧，同之前 Titan 嗰啲其實有冇關聯啊？ 佢冇講喎。 佢冇講有關聯，不過其實都冇乜所謂。 我驚同阿羅倫夫人有關聯啲。係。阿伯下子點解有阿 Annabelle 我嘅我係打打下啊嘛。 可能佢會擺隻嘢又話彩蛋咁樣喺度啊，温啲人。 係係，有隻 Annabelle 喺度見到啊嘛。 連潛水俠都要擺隻喺度，呢隻更加應該擺啦。 系咯，屋企有只咁嘅嘢，咪行过影帶铺有带佢啲戏啊。 系啊， 系最新嗰套唔得嗰套都有埋吓。 唉，都唔出奇。 有埋狂野时速添系咪？ 系咁咪差唔多啊！我呢啲资料啫。 系。 系咯，咁其他人都睇咗，等其他人讲下。 咁我讲先啦，我觉得成个剧情头先讲过啦，就好吸引到我。即係佢成個好暢順嘅，即係好似頭先你咁講，所有嘅都係冇廢話嘅成套劇， 每一句對白都係有意思嘅， 係同埋啲人嘅演出我都亦都覺得好好嘅，你做得 係， 即係好切合個角色啊， 係啊， 咁我覺得我會繼續追落去咯呢一個， 即係你想睇硬照嘅， 我係斷下斷下咁睇嘅， 睇硬照你唔係覺得哦個女主角唔好靚啫咁樣，但係 女主角因為之前我睇《葛咸城》都睇過啊。 哦，系啊！ 我對佢嘅演出都有啲信心嘅。 咁啊，邊個嚟嘅咧？葛咸城。 佢做嗰個黑幫大佬嗰個女嘅，即想翻嚟報仇嗰個女，應該第四季嗰個出現就 係。哦， 同埋葛咸城，葛咸城套劇都出過呢個小宅怪喎，其實 係。哦，係啊， 係。 啊，但係就唔係咁嘅 origin 嘅，就係咁有個黑幫嘅手下跌咗落去嗰啲小宅度，吸收咗啲廢物啊，即係嗰啲廢棄物變咗做隻。其實就是一個綠色的怪物，就冇啲冷藤啊嗰啲咁嘅樣嘅佢。 嗯， 哦，但嗰只係另外一個角色嚟㗎，好似嗰只係。 嗰另外一個角色嚟㗎，但係佢咧都暗示佢叫 Swamp Thing 嘅係。 哦。 係啊，暗示，但係就冇正式用呢個名嘅喺嗰度就。係咯，即係類近嗰個角色咯，其實佢會係。 嗯。 好似都係第四季嗰度出現過嘅。系啦，我知道就係呢度。 唔同埋呢個女主，呢個女主角，我就另外知道佢近時做嗰咩《狼少年》咯，我都有做過出做過嘅。 哦，嗰個我冇睇就唔知啦。郭咸城嗰個就肯定係佢嚟噶啦。 嗯。OK。 得繼續啊，芬芬。 好得我咁啊，敏感你講一點，我覺得好睇咯，總之係咯。 我睇咗，我都覺得好睇。咁佢啲氣氛啊，同埋嗰啲嗰啲核突嘢啊，嗰啲佢做到足曬啦，基本上就係咯，同埋嗰係同埋嗰啲冷藤嗰啲咧，真係做得好好咯，嗰啲係 系咯。 我怀疑佢、那個。 但系佢啲恐怖位都恐怖噶，即系佢有好多吓你嘅位。佢有时突然间块镜砰咁爆咗嘅，有啲咁嘅嘢噶。 同埋佢喺度静默嘅时候，喺度行，跟住之后喺度睇下，突然间先杀出啲恐怖嘢，嗰个酝酿个过程又系好震慑噶，嗰啲嘢。 咁呢啲 系 温子仁真系正常嘅嘢。 真系你睇睇戏啊！咁温子仁监制其他戏点解冇嘅？ 唔知点解啦，可能呢个定 呢套啊，都唔系佢拍噶啦，监制啫嘛。 系呢套佢真系 监。导演系拍《Underworld》嗰个导演嚟噶，你呢两。 哦， 我见到好似另外有边个有份嘅，好似另外一个系咩鬼修女喎，好似。 哦， 嗰、那个都有份做鬼修女。 但可能佢集集唔同人做导演嘅，你讲电视。 系、哦、啊，可能系 唔同嘅，系啊，可以集集唔同人负责咁。咁总之头一集就非常之成功啦。 系啊， 嗯， 即系会唔会系温子仁自己整翻集啊？系 系咯， 呢期 佢啊， 知啊，咁啊， 听下睇佢有写嘅 用词应该。列晒出嚟，我睇资料 即今集就 系 啊，边个啊？ 集嗰个导演，头两集都系呢个 Underworld 嗰个导演。 哦，都系 Underworld， 咁都唔会太差嘅，系咯。 嗯， 好过 Underworld 添啦，我都拍得好真啊，真系。 咦 ，Underworld 个导演咪即系？ 佢應該唔係Underworld頭嗰兩集，應該係尾嗰兩集嗰個導演啊，係、Evolution 嗰個導演嚟嘅，應該係。 哦。 啊，即係變人狼打大人狼嗰一集啊，應該好似係。 哦。 啊。 呢個好啲喎，好似咁 啊。啊，呢度拍得仲好咗添啊，其實。 哦。係好啲，係呢套唔錯嘅，係咯。 哦。 嗯。咁啊，新年啊，新年嗰啲。 嗯。咁我對呢隻嘢就都冇乜特別嘅情意結啦嚇。咁亦都唔 係，好少人有嘅喎，呢啲真係鬼佬先識嘅喎， 呢咁嘅樣好難有情意結嘅， 好難代入嘅。 唔係啊，我都有啲 friend 好中意呢啲核突嘢。 唔即係呢啲咧係中意怪物嗰啲人嚟㗎，即係中意阿黑狐妖啊，中意科學怪人嗰啲，嗰啲 fans 嚟㗎。係係啊，你中意超人嗰班唔中意呢啲嘅。 嗯， 係。咁啊，佢。但係咧，佢呢度嗰度點講？佢嗰啲核突嘢嗰啲質感咧，我直情懷疑緊到底，係CG做啊，定係真係佢整落去嘅？即係我講，當然講緊唔係識喐嗰啲啦，識喐嗰啲就當然係CG啦嚇。即係佢咪有個有條絲咁樣，咁就俾嗰啲植物啊喺個口嗰度唔知轉出嚟定點啦嚇。咁佢嗰個咧，我覺得做得哇佢嗰個特技真係～電影級數喎，仲要 係啊！第一集係㗎，係 咯， 唔係怪型咁 嚇，係咁啊！佢咁呢啲啊冇乜得挑剔㗎啦。咁至於嚇之後就要睇下佢到底呢下後面係咪都 keep 住啊？如果 keep 住嘅話，咁呢套嘢應該都冇乜問題㗎啦。咁同埋 點會係有冇問題咧？即係有冇咁好睇嘅？呢類衰唔到幾多嘅。 唔 係我覺得好唔好係好之後個男主角定位緊 係啊， 要 係啊， 嗯， 冇錯啊， 係因為都其實幾奇怪佢咁樣變咗做呢、這個嚇、啊，即係佢係好人啦、啊，本身就變咗做呢隻嘢，咁之後到底佢仲會唔會保持翻佢嘅意識咧？咁若然佢保持得到，大約有啦嚇，咁佢會去點咧？咁即係會復仇啊？定 咁佢一定有保持到個意識㗎。嚇、 啊， 係， 呢定一定係咁㗎。 O K， 唔以我估計，我推即係個推向應該就係一怪，即係佢一邊咁樣，應該係暗中報嘅條女一路查單，跟住條女一路查我單嘢，咁一路揭開啲。迷底咁最尾慘啊！最尾跟住中間又個主角又救佢一路打啲怪咁咯，我覺得 係。嗯。係啊，但係如果你集集都有翻原本嗰個演員嘅話，就即係可能佢真係識變身喎。 咁啊，真係唔知啊！ 唔知係咪嗰件嘢太貴啊？佢出唔到咁多，所以電視劇要咁樣變身啊？ 咁樣啊？亦都得喎，呢個方法。 唔試下估啊！ 咁啊，真係要變超人路線喎！如果你咁講呢個係。唔係佢件皮套仲越整越靚係嘛？初就咁嘅，後屘直情變咗蒙面超人啦一啲都唔核突㗎係嘛？好型添咁啊！仲有埋電單車添咁啊！最後咦點解有電單車又唔知喎？蒙面超人當然 有電單車啦，應該唔係用電單車喎佢。 啊？ 应该整船嘅，有一只船揸佢。 哦，嗰啲系嗰个水上无面超人系嘛，揸嗰架水上电单车系嘛？ 系咯、啊，正常系咁。 都系电单车啫，嗰架都系。 系啊。 同埋嗰个， 同埋你觉唔觉得嗰只嘢有啲似系邵氏嗰套嘢个游鬼子啊？ 游鬼子系抄佢。 哦，游鬼子嚟抄佢啊？哦，明白。 我觉得系啦。 哦，系李修贤啊嘛，又系。 其实 Marvel 都有一隻类似咁嘅嘢嘅， 嗯， 嗰隻叫 Man Thing 嘅，应该冇记错。哦，系啦，咁 Marvel 嗰隻 Man Thing 咧，咁又系类似系啲植物咁嘅嘢，但嗰个就唔系人样，系只眼红色嘅，又好似你好似飞蛾定咩咁，有两啲叶咁样喺个鼻啊，定系个头咁样嘅，嗰、那个就，咁、 哦、 但系其实、那個、 即系仲怪喎、啊，咁样 系仲怪，但系嗰个其实拍过真人版有套电影。 哦，啊， 零几年啦，但我嗰套嘢系只 Man Thing 完全系只怪兽嚟嘅。 嗯， 嗯， 吓个主角系啲、哦、即系啲警察啊咁样，我啲人嚟嘅。咁我套嘢又系黑历史嚟啦，应该如果系 Marvel 嚟讲。 吓咁啊，彩虹化身侠嗰、那个第几变啊？都系叶嚟嘅。 嗯， 佢嗰个第几变啊？ 我唔记得咗。 其中一個係其實啲應該係啲樹木森林咯咁嘅， 綠色 嘅嘛，因為佢成個頭咪樹葉咁咯。係 啊 係 啊， 係咯。其實話時話咧，就因為呢集係似 The Thing， 其實 The Thing 原本咧唔係好似你而家睇戲咁嘅樣嘅。 哦。 即最早嗰個版本咧，其實佢話係一個植物生物嚟嘅，真係。 哦， 即系 虽然佢拍咗出嚟咧，嗰只嘢咧，其实只不过好似个科怪人咁嘅造型，但系佢讲咧就话，其实又唔系佢唔系好似动物咁嘅结构嘅，佢好似植物嚟，植物人嚟嘅啫。佢讲嘅啫，因为拍唔到啊嘛，嗰时。 系。 嗯。啊，即系嗰啲好旧嗰啲戏嚟嘅，最早嘅。 咁 其实佢借翻呢度咧，其实都系 make sense 嘅。 嗯。 系，即系点解会玩翻呢样嘢落去系合理嘅？即系一嚟有个冰字啦。而就冰啊嘛，系咯，咁二嚟真系佢本来原本嗰啲真系讲系植物怪物嚟嘅，咁所以你玩翻嘢都系正常。不过当然呢度佢玩就变咗系真系似翻对冰套戏咁咯，系咯， 系 啊，所以有都好多嗰位有啲关系喺度。 嗯， 系好，仲有冇？ 冇， 冇，冇啦，系唔得 啦，系咯。咁即系有多套嘢，呢套真系值得追嘅剧啊，起码 系， 即系嚟緊有十集呢套嘢要追返啦，係啦。即係呢套真係要講啦，即係之前我哋冇講過乜鬼末日巡邏隊㗎嘛，講一集就冇講。 係呀，嗰個我都斷斷續續嘅啫，都係。 係啦。係啦。咁嗰個其實得唔得㗎？再睇落去。分分又斷斷續續。 都 OK， 有啲其實麻麻地，就冇 Titan 咁緊張嘅。 佢時得時唔得㗎，我見到佢。 係一時一時。 會唔會某個角色就有趣啲呀？因為某啲角色冇咁有趣咯、 嗯， 因為佢其實講係講唔嘅人物咁噶嘛。 其實佢係個 focus 係講咩嗰陣時候令到佢有冇趣嘅，其實套嘢 講咩？ 即係佢有陣時啲焦點落咗去啲好無，即係好無謂嗰啲咁嘅劇情咧，跟住覺得唔好睇。 但佢係咪都係即係比較係搞笑咁樣嘅咧？通常嗰個做法會 唔係有少其實應該係有少少好，有時會好荒謬位，好 荒謬係 係啊！即係佢有啲。估唔到或者咩咁嘅劇情出現咗，所以就冇咁正常咯。咁變咗睇嗰陣時候覺得好怪嘅， 即係有少少黑色幽默感嘅，有時又會啊，怪，即定位其實怪啲嘅嗰一個。 即唔係個個都受啦，總之。 唔係㗎，唔會好受 嘅 就嗰度。 係難啲嘅嗰套係。 係。難啲嘅。 咁呢套啊，反而應該大路翻啦，即係佢你受黑暗啊，你中意黑暗係啦係啦都得，係咯，當恐怖片都得，係佢都係當恐怖片拍嘅。 系咯， 系啊，嗯，就 系 咁啦， 系 啦。 咁而家超级英雄当恐怖片拍咧，可能都系佢哋即系想开发嘅其中一样嘢嚟嘅。 系， 真系噶。咁你嗰个咩 New Mutant 嗰啲都系咁嘅。 系啊， 系。 但系唔知啊，我啊唔知 delay 咗几时啊，我惊到。 系。哦，嗰个唔系啊，而家咪话咗系下年咩三月几月啊？ 做啊嘛，呢个话咧，其实都系话系咯。 唔系，但系佢已经拍咗几次啊嘛，话咗 之后。张 poster 系咁写咗啦，最少系咯。 本嚟话今年八月噶嘛。 系啦，系咪咁啊？即系都未知，系啦。咁啊，黑凤凰咗先啦，下礼拜呢个肯定唔会喐嘅，唔会走嘅。 系呢个一定噶啦，呢个。 唔会突然下礼拜抽起啩？呢个唔好吓我啊！ 唔会啊，唔会。 呢套应该唔会嘅，系咯，呢个都好行下嘅呢期都系咯。 系。 係咯，即係講到變形女終於要死啦，係嘛？即係Jennifer Lawrence 就係啲佢哋喺嗰啲講曬㗎啦嚇，今次又冇人話唔好穿橋喎，唔知點解啦。anyway 啦吓，咁啊好，咁呢个有冇双飞？咁啊继续追落去啦，我哋会 update 个剧情嘅。不过下礼拜仲追唔追最新嗰集真系唔敢讲 啊。好问嘅，其实每佢其实好好问做啊，佢喺我哋啱嘅时间啊。 系咯， 系啦，因为第一集我哋尽量追咗啦，咁介绍俾大家先啦。如果唔得，我哋唯有即系系迟一个礼拜先讲追翻旧嗰集咁啊，随便系咁啊。 系 啦，系咯，睇到啊最好啦，可以同大家讲真嘅。好，繼續同大家講 Swamping 啊，之後